我叫刘化云。 哇，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多么的神奇和穿越吗？就我们今天真的整整见了一天，从早上八点一直见，当然中间还有短暂的休息时间，但是这种穿越的感觉是我们既是同学，现在又变成了同事和同伴的关系。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在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预告的话，我们今天是拖延症 VS 着急病，大家可以根据我们接下来的表现来揣测一下谁属于拖延症，谁属于着急病。 我想纠正一下，着急癌。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谁是着急病了，着急癌了，对吧？好，那其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依然有很多，我们有聊天，其实有很像是把我们课间的那些聊天的话题换了一个场所，换了一个地点，然后把它带到了这里来，让你们听听我们平时都是怎么聊天的。当然了，收听收看我们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你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选择单纯用耳朵的方式，用倾听的方式来和我们产生连接，或者是如果你很想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想看到我们欢乐的场景的话呢，也欢迎你来收看视频。有这样几种方式，比如说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了。你知道我觉得找你来是一个自带流量的一个决定，因为已经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面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面庞，当然有一些我也不太熟，肯定都是看到我们的话题很感兴趣来的，对吗？ 嗯，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拖延症和着急，我觉得是拖延症和着急癌，应该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两个极端，但是非常有话题有争议性的，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吧。 对，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要是分阵营的话，大家现在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在花椒上的朋友我看到了你们，比如说像多人爱呀、物我啊、 Kitty， 谢谢你夸我们声音好听，还有张小梅是吧，思彤、林、大头弟弟， 好像有点熟悉哦， 是吧？所以如果你们属于跟我一派的拖延症，那么请给我一个一。如果和化莹一样是着急癌，是吗？我觉得这个万一大家没有到癌的程度呢，那着急病好了，好吗？ 好， 如果要是着急病的话请打二，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阵营是什么样子的。好， 我觉得我一定是比较孤单的。 所以我们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的数据，数据上写说好像70%都会有这种拖延症的情况，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状况。 嗯， 所以其实不是有一句话叫矫枉过正吗？所以今天你其实是我们拖延症的福音老师，关于怎么才能够着急起来就靠你了。 我觉得你说对了，其实这我觉得拖延症和着急病他们其实可能是同一种，也许是同一种心理上的焦虑，表现出来两种不同的反应，就未必着急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 啊。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同根同源的是吗？ 我觉得是，就像一个镜子，它可能有正面有反面，很有可能我是暗面，你们是明面 啊。所以这么说起来，好像着急病和拖延症之间有一墙之隔，按理说应该是一黑一白，完全是两极，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完全可以感同身受的。你知道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吗？ 因为 要接歌了， 下一首歌。 感同身受来自林宥嘉。 有谁流过眼泪，请说有谁没有 同身受，来自林宥嘉。哈，刚才看到很多朋友留言，正好借着歌，我们也大概分了一下这个叫阵营。本来以为一的人就是跟我一样是拖延症的人很多，结果发现好像二更多。哎，还有一位我觉得很绝，直接是三，因为他说可以一加二吗？ 那是完美吗？ 他说因为这位叫做柠檬里的魔，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对事物的逃避方法只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所以他一加二，就有的时候一有时二，估计是这种。 那我觉得他的看法跟我刚才的比喻是完全一样的。 没错，但是你有过一的时候吗？ 拖延吗？ 对啊。 嗯，在我记忆里没有，但我猜为什么我会发展成着急病，很有可能是曾经有过的拖延的感受让我非常的难受。 听你这么说起来，曾经好像然后用了很多的这种形容词之后，就觉得那是你潜意识当中的拖延吗？实际上没有过。 是一种回避吗？ 有没有过？实际上有过吗？不记得。 那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是那个拖延的感觉就让我觉得说，我似乎下一次应该要回避这样的行为 啊， 或者是情绪，所以就可能朝另外一个极端发展了。 我就可以非常坚定以及肯定的说，我从来就没有着急的时候。 那我太羡慕你了。 但是我心里是着急的，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得到很多广大的拖延症病友的同意。就其实是从任务布置下来的那一刻起，你就在着急，而且是一种焦虑的情绪。这种焦虑会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越来越严重，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去开始。当然很多人会去找各种各样的救助的那种心理书籍或者心灵鸡汤，类似于拖延症也能治，或者是拖拖拉拉不是病，就这些我其实都看过。但是干了这碗鸡汤之后呢，只是觉得有一种强身健体，暂时能够打一点鸡血，但一切就会照旧重来。 我觉得我很能理解这种感觉，我也是就是因为接到任务之后感受到了这种焦虑。那只是管理焦虑的策略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在我印象里，我什么时候学会这种策略的呢？可能是在我比如说小学放寒假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特别多寒假作业吗？领到那本寒假作业开始就特别难受， 就特别想写是吗？ No， 就是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说它会妨碍我整个假期愉快的生活，对吧？那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愉快生活呢？那在那一刻我可能学会的就是把你不想做的事情先做了，剩下来的都是你想做的事情。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一个小的时候，我忘了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印象这么的深刻，就是好像是问你，如果有一杯水是甜的，另外一杯水是苦的，你会先喝那杯苦的还是先喝甜的呢？ 或者类似的问题，如果有两个菜，一个是你喜欢的，一个是你不喜欢的，你会先吃哪个？ 水跟菜我的答案是不一样的耶。 那你先说水吧。 水的话我会先喝苦的再喝甜的。 那你的偏好是苦还是甜呢？ 甜啊。 所以你会先把不喜欢的喝掉。 对，但是菜就不一样了，菜的话我就只吃喜欢的，不喜欢的就不吃了。 那是因为你的物质从来不匮乏吗？ 可能是因为我容易饱吧。所以我的这个不代表没有什么代表性。但是刚才说到的拖延症，我知道有一个共识，或者说很多的拖延症患者会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会有一种完美的设定，会希望这件事情我做了之后它有一个很好的结果，所以他可能迟迟的不去做，就是觉得这个计划要在心中酝酿个百转千回的才可以付诸行动。但是对于着急特别着急的人来说，会有这种完美倾向吗？ 我觉得用一个百分比来比喻吧，就如果是100分，你刚刚讲到的完美就是指100分吗？ 那没有那么高。 那是大概 就其实心中的自己心目当中的80-90分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的心态吧，我的策略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如果我都能做到80分，那就已经非常棒了。所以而且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动态的，一开始什么事情只要你开始去做了，后面都会不停的演变，也会有新的信息，所以开始比完美更重要。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有一位朋友也是这么劝我的，他说你知道吗，完美不是做出来的， 是改出来的， 嗯， 不可能一做是完美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有时间的这个维度在里边， 嗯， 它是一个动态的，但如果到了最后一刻啪叽就停在那里了，它是不可能，至少这个东西产出以后它就没有这个动态去演变的过程了。 对，那我想问，当你在这种拖延状态下最后一刻完成了，那完成的作品在你心中有多少分呢？ 就及格吧。 所以也没有你刚才想要的八九十分。 对，是的，没错，其实是这样的，最后的结果你会知道跟你本来的初衷是相违背的，但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呢？可能是我记性不好吧。就是忘记了上一次的感受。 我想用一句套话，当你在重复的时候，嗯，你心中有什么感受？ 你说当我在重复我的这个模式的时候， 这个， 焦虑。 是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焦虑吗？ 不，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 那我明白，所以你就没有改变的动力 啊。如果是恶化才会有改变的动力，是吗？ 嗯， 好，我觉得下一首歌应该放它，没有什么道理。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当你去做了，这种焦虑就会停了，所以到此为止。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当然今天远远没有到此为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接下来我们还会讨论下去。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于和我一样有拖延症的你，或者是着急病，现在目前看起来没有发现什么缺陷， 好像挺健康的。 对，但是往后听一听。来自徐佳莹，到此为止。张小梅说没有急着开始的必要。 自甘堕落再一次，把推理发挥极致，我们经得起几次诠释，与其被牵绊下去，反目成仇的胜过若无其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如果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会发现我们的屏幕下方有我们今天的主题，拖延症 VS 着急病。当然坐在我旁边的话音说要把病改成癌才更恰切一点， 这也体现了我的病 所以这个程度都是分等级的嘛。刚才有一位朋友，我把他拍下来记下来了，因为我就是记性不好，然后我看到他的一个讨论，刚好是我们今天的昨天我们刚刚考完试，他问的是高考是先做容易的还是先做难的。其实如果把它泛化的话，就是考试一般是先做难的还是先做容易的，你一般是什么策略？ 我觉得是， 反正我要先报一下，就是华莹一般都是前三名交卷的 着急的很 连交卷都着急。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看你自己的情绪状态吧。如果你觉得非常紧张非常焦虑，当然应该先从容易的做起，对吗？然后可能人的生理状态在30分钟之后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好更平稳的状态，这个时候再开始去做一些对你挑战更大的题目。这是我的一个来自着急病的看法。 所以其实按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按顺序做应该就 OK 了，因为一般加分题都放到最后，然后选择题也好，什么就是当然它选择题的程度也是从易到难，然后简答题基本上也是从易到难，好像是这样的。 你这样是把出题老师设想的太善良了。 你这么，我因为又在说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了反例，就是有的时候把第一题设计的很难，就是简答题的第一题一般会有的时候也会比较难， 先把心理素质不好的筛选下去。 但是你知道我一般在考试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的同学会这样，先把考卷拿来浏览一遍，大概看看后面的简答题都是什么，好，心里有谱了，然后开始从第一题开始答。我是从来不敢这么做的，我很怕到看到后面发现我怎么都不会，然后前面的情绪也就被打乱了。 对，所以其实你是对自己的情绪是有一个觉察的，所以是觉察。所以你用了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策略来完成这个考试。 我其实仔细想想，我应该是会有，刚才我提到了逃避这个词嘛，那其实逃避和拖延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想逃避的是那种某一种状态，或者是要去开始的那个启动了的，我到现在其实是不太能够想明白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想回应一下关于逃避这个讨论哈。一般我们讲到逃避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词，对吗？但是其实我们也会看到逃避是一种防御，但是如果它能够给你恰当的，或者说在你那个当下的状态需要的保护，就比如高考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的心态平稳最重要，那这个时候适当的逃避能帮助你实现这点，那它对你是有益的。并不是所有的逃避都是要被批评的。 那倒是，但是如果是无限的逃避也许是有待斟酌，但如果逃避暂时逃避，因为你始终还是要去面对的嘛。比如说那道题它就是在那儿，你答与不答它都在那里，作业写与不写那个任务就在那里，总之总会有一个开始。有的时候对于拖延症来说，反正对于我来说，看上去一切都没有动，一字未动，但实际上心情早已 波澜壮阔， 对，静不下来。不管你是在发呆，单纯的只是坐在那儿，还是在刷剧，或者是去做一些有的没的，但实际上你的心一直是不平静的。 我觉得我很明白这种状态，这也是正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让这种焦虑充斥了我的内心，以及充满了我从接到任务到最后的截止日之都是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愿意把焦虑提前到前面，甚至其实可能着急病它面对的总焦虑量跟拖延症是没有差异的，但是我们时间的分布是不一样的，还有峰值出现的时段也是不一样的。 好专业，刚才已经有人发现你是学霸了。我已经，其实我们今天除了着急病和拖延症的表面身份之外，你刚才发现了一个隐藏身份，就是学霸和学渣的身份。当然开玩笑，我们接下来因为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上半时段就结束了，我们就一首歌来做一个上半阶段的结尾。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花椒上面来找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刚才有朋友问说我们的节目每天是什么时候来播出，明天会不会还有，这两个我来合在一起来回答。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钟，十点大陆机都会准时和你见面。只不过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是，星期一到五是一位帅气的男生周准来为大家听听歌聊聊天分享情感的话题，那在周六日的时候就是由我杰克堂带着我的小伙伴们来跟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听音乐。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非常的有普适性，我们聊的是，来看一下拖延症 VS 着急病，但是着急病患者认为着急癌可能更合适。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很多，更多的是关于拖延症的种种不好，然后着急病这边感觉就是告诉你把它像拔河一样拉到我们这边阵营来，一切都觉得都可以解决了。但是既然你都把它称作是着急癌了，感觉你对他的评价或者说你对他的感受也不是完全正面的，是吗？ 对，我其实刚才提到我们焦虑的总量是一样的，峰值不一样。那作为一个着急病，它的峰值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呢？ 就出现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结束了不就结束了？ 是，但是可能你就需要，比如说你们在十天之内做完一件事情，你十天之内在焦虑，但可能我们在第三天就做完了，所以我所有的焦虑要在这三天中把它消耗掉，你可以想象这三天的煎熬。 啊，明白了，就你刚才说的那个曲线，我现在大概是这样，就我们的是一直都在上升的趋势，但是开始的时候是稍微少一些的，但是你呢是前三天就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焦虑要消耗掉。 我觉得人生都是公平的。 所以有没有一种，我们总是在讲什么东西都不要极端，什么东西都是要讲究平衡，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关于平衡的事儿。哎，我们怎么一下就把结尾讲出来了呢？不要，我们要再撑一会儿。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不管是着急病还是拖延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我不知道你在面对他的时候会有无力感吗？ 是对自己的控制的无力感。 对，会吗？ 会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两种惯有的行为模式，我们对这种自己熟悉的模式非常的依赖，可能都没有想过说我要不要切换到另外一种模式试一试是什么感觉。 你这么一说给了我一个新思路，因为你还记得上节我们的发展心理学的课程，刚好我们做一下课程回顾和复习，我们讲了一个实验，就是那个小白鼠，两只老鼠狭路相逢勇者胜，然后其实他那个大概跟不知道我们这个实验是一个什么过程的听众朋友大概讲一下，就是在一根很细的通道当中，左边放一只小白鼠，右边放一只小白鼠，这两只小白鼠一定会在中间的某个位置相遇，那么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就肯定有一只把另外一只逼退，这条路才可以通。那在白鼠当中他们是有这种等级的，那其实他们这种固有的等级会让他们在遇到比如说首领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往后退缩，但是科学家们实验者给他们做了一个好像是这个脑区如果刺激的话就会分泌一种不是分泌吧，就是刺激之后它就会变得勇敢，然后就是会有那种激情的那种冲动的情绪。那么在刺激这个小白鼠脑区的时候，前六次发现他把这只首领白鼠逼退了，当然这是刺激的作用，但是到了第七次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装置去掉了，没有这个刺激了，但是他依然还是把对方的那只首领老鼠逼退了。我说的对吗学霸？我忘记我那个中间的很多的细节是不是对的。 我觉得你说的对的，可能六次和七次稍有误差。但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呼应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可能每个人大脑的反应的模式是不自觉的一直在不停的重复的。 对， 我们要不要试试在脑上也装一个电极， 或者是换一下模式，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得先想通了我才可以把这事儿做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如果按照行为也会去反推到心理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下次试着 没有任何理由的，不给自己借口。我们比如说你就拖一拖，我帮你拖，就是你发下来作业，我就给每天给你发一条微信说今天不要写， 绝不开电脑， 对，不要开电脑，不要写，不要去想，甚至于不要去看作业要求， 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然后我这边就开始的第一天，老师布置完的第一分钟，下了课之后就奔图书馆把它写完。 嗯，要不要我们做这样一个行为实验？ 可以啊，我们就这么决定了吗？ 好， 好像最近就有作业，是不是？ 我们做完实验后可以回来向大家汇报一下。 啊，真的可以。 可是刚才那个小白鼠被惦记了六次以后才发生了改变。 所以我们要做六次作业。 嗯， 可以的。那我们不如就在这里立下君子之约。今天是2018年3月11日晚上22:38。我们是直播， 可是我有点舍不得，怎么办？ 舍不得你的着急病吗？真的？ 不，我决定为了科学献身。 真的吗？ 嗯。 好，我先送首歌给你，你可以再好好的想一想，然后，对，一边想，然后听完这首歌，你可以再给我答案，因为 可能这首歌。也有一种暗示，就为什么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测验， 对， 改变自己。 哦，是吗？ No, 我是指我们为什么要突然想要放掉自己平时习惯的模式，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感觉。 那应该是这首歌所说的。其实我，你知道我刚才想要怎么接这首歌吗？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就是无端的拖延，或者是无端的着急呢？哦，反正都是一个意思。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好久没听了。鬼迷心窍。听听李宗盛是怎么说的。 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总是匆匆的随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你的 笑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曾经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好了，谢谢，欢迎 DJ 帮我打碟，把 CD 拉下去。这是来自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好像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好像是跟一次他在飞机上的一个，就是空姐，你知道吗？ 据说是写给空姐的。 对对，反那看来这个版本也流传到你那里去了。 是我吗？ 哦。这是可能某一个乘客，然后被篡改成了空姐。这边思彤说，我和村村正好是互补，因为他是拖延症，那你就是着急病了呗。啊，这么说来我们也是互补的呀，我们可以互相监督。刚才我们的同学们，对，有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我们的好姐妹，然后说要监督我们立下的 flag， 这样我们还有监督系统了。怎么样，好像听上去蛮健全的。 我也愿意为了心理学献身做这个实验。 真的吗？你决定了？ 嗯。 可是我觉得我的刚才我的决定是不是特别的草率，没有你经过了一首歌的郑重其事的思考之后再做。 可是你现在不是想体验一下着急病的感觉吗？ 是啊， 就是这个感觉 啊。但是这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冲动行为，就我经常会有这种冲动的想要去立下，我今天这次一定要很快就写完，但是还是对最后拖到最后一秒。 那咱们下一个作业先试一试。 好啊，我刚才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间又仔细的感受了一下，好像是一种侥幸。 你是指 拖延可能是有的时候是一种侥幸？ 嗯， 就是会觉得，或者说你当你你没有马上去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后面可能有更好的办法，不用这么难，不用这么麻烦。 所以拖延的借口除了完美之外，又多了第二个叫 侥幸。这是我刚才突然间想到好像有这个成分。 哦，那我说起来着急病，我觉得有一种心态就是，如果注定这是我要做的事，那我不如先把它做了吧，没有这个侥幸的心态。 明白了，就是有一种背着抱着一边沉，反正早晚都要来， 接受现实呗。 好像你这么一说，刚才的逃避也是拖延的一种，就是逃避现实嘛，所以才会有这种拖延和着急的反差和对比。 嗯，而且可能你试一试，比如说下次我们作业你真的在第三天做完了，你可以享受接下来七天的无忧无虑的时光。 但万一要是再有别的事情来了呢？ 那做了再说，谁知道万一还会发生什么呢？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着急病的反例。 嗯， 不是反例，就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嗯，请说。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着急病，然后是个男生，他在一家创业公司，然后呢，这家创业公司大家很多人就是对60%的拖延嘛，他就很着急，每次都把事情来了之后第一时间就做好了，然后结果第二天开会说方案改了， 嗯，信息变了， 对，然后要重新来，然后他做的就白做了。 嗯， 然后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哇，幸亏我没有就是着急的去把它做完，不然的话中间如果再有变化，我不知道是不是潜意识当中会害怕这种变化。比如说我觉得我要是着急做了这件事情，可能我把这空填补了，那么接下来我的时间一定会被别的东西填补上。 嗯，但我觉得这个要放到不同的情境下讨论。刚刚你讲的在管理的场景中，这我同意，冲动是魔鬼，因为每一天会有大量的新的信息进来，这个信息可能会改变你的决策，或者说改变你的方向。但是我们如果放到做作业这种场景，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 没有任何商量空间的。如果是这种事情，是不是我们就这个时候着急病的表现就会是更合理一点呢？ 嗯，也对哈。所以说不管是拖延症还是着急病，它都有适用的空间。 嗯，对，其实心理学就是这样讲，任何一种行为摆在一定的场景下都有它的适应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存在即合理。但是如果你一味的在所有的情境下都用一种行为，那就可能就是一种不合理的。 关键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选择那个最合适最恰当的，可能是着急病和拖延症共同的课题。 可能我们都有一种僵化的行为模式，而需要有一种更好有弹性的处理。 所以我们才说这两个，一个是病，一个是症嘛。 听上去症好像好一点哦。 你那个还是癌的是吗？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在今天的一个晚上，在星期一工作日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好好的充分的讨论了这个话题，让你知道不管你是特别着急还是特别拖延，你都不是孤单的， 也并不可耻。 对，接受自己的现状，然后可能会有更好的，不是更好的，好的话它就是一个评判了。怎么办？ 你也用了一个评价。先接受自己才有改变的可能。 嗯， 以及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消除掉任何一种病，我们的目标是有更弹性的更灵活的应用我们的这些特点。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消除又让我想到，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要想改掉一个毛病， 嗯， 或者说这个是坏的，我们要把它去掉，这个是不好的，我们要把它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把那些缺点都剔除。但实际上不存在砍掉 cancel， 就是砍掉取消。 其实你把它想象成它是你的一件衣服， 嗯， 我在今天夏天穿是挺合适的，冬天就不合适了，可是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把夏天的衣服都丢掉啊。 对，所以而且其实比如说当冬天来了的时候，夏天衣服不合适了，那你可以换上一件冬天的衣服。 夏天衣服还可以穿在里面吗？ 所以就潜意识还是个拖延症是吗？ 我觉得你接受自己吧。 对，或者说刚才想说的是一种取代，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并不是说把那个去掉，而是说拿一个更合适的来用，是那个做而不是不做，把焦点放在那个做上面。 嗯， 可能会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方向性，一切都是探讨了。我们今天在说的所有的部分都是病友之间在探讨病情， 积极反思。 不管怎么说，接下来路还是要走，水还是要长流，可以帮我打个碟吗？欢迎。这个时候 很容易都学会了。 对， 你们这儿招人吗？ 哎，我觉得可以了。哎，为什么？好，我们再来了，就呼应了刚才说那句话嘛，细水长流。红豆来自王菲。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可能是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 CD 自己停了然后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总结的时间。刚刚我们在积极的讨论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个结尾。欢迎先来说吧，这就是相当于那种就最后一段了那种状态，交给你，然后我把盘换一下。 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到了处理同一种焦虑给人带来的两种行为吧，拖延症和着急病。那看上去似乎着急病是一种适应性更良好的一种症状，因为它总是让人能够很快地完成任务。 嗯， 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其实任何一种僵化的行为模式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希望是大家能够在充分接受自己的情况下，灵活地判断现在的情景，然后用最合适的应对模式，以及让自己比较舒服但是又可持续的一种行为模式来应对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场景，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健康的表现吧。 对，而且其实刚才我们拼命的在提一个词，就是接纳。首先我们要先接受我们是这样的我们，因为不同程度的拖延，不同程度的着急，或者恰到好处的策略，才让这个世界可以五彩斑斓丰富多彩，什么样的都会有，什么样的情境都会出现，你也会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你都不是一个人，你们有这些阵营，对吧？ 第一，对，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并不孤单的，因为无论每一种我们觉得自己很不喜欢的行为方式，其实在世界上都有千千万万人跟你用同样的策略，所以我觉得是如何去接受自己是一个接下来可能大家要去考虑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不管是拖延症也好，还是着急病也好，这可能是所谓的标签，我们有的时候会特别讨厌标签，我们会拒绝被别人贴上标签。但是学心理学之后，你知道我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启发，前段时间刚刚有的，就是给情绪来命名。当一个东西啊，它有了名字，就好像 ADHD， 我到现在我都忘记去要去确诊，但我可能有，哎，我怎么突然间忘了我们？对，突然间忘了这边有摄像头。但是不管是什么吧，其实给一个现象来命名是一个让你有安全感的事情， 而且是有意义的事情。 是，当你给一个情绪命名了之后，你就不再怕它了。当你一团糟，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情绪，不知道现在的行为它到底叫什么，它为什么会这样，你会觉得自己是无力的、孤单的。但是当有这样的一个标签，然后因为这个标签聚拢了一些和你类似症状的人的时候，你好像觉得有一种力量，虽然你不知道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归因的效应，就是当有了一个标签，第一你有了操作它的可能，第二你好像找到了一些解释的原因，进而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宽慰。 我想你说的对学霸说什么都是对的。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这首歌刚好跟名字有关，知名不惧，知道它的名字，然后惧，我们把它改成惧怕的惧好了。来自阿四，我也很喜欢，非常有想法的一位音乐人。那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就是这样啦，我是杰克堂， 我是刘化云， 我们的六次之约之后的实验结果到时候呈现给大家， 请大家来监督我们， 敬请期待，我们下周再见。 说我幽默，我且当赞美去生活，揶揄和自嘲相濡以沫，很少才感到脆弱，习惯轻描淡写带过，还好也没因流年不离而寂寞。我在热闹的喧嚣中努力狂欢，